1033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三个交警温馨提示：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雨伞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有的事情永远说不到你，谁不在抢着那个当话题，整天在这翻着明天就忘记，千万别去会好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，唱歌都不会冷静，把话都把你记在心，千万别去会好 happy， 上了八点方向自己是巨星，摘下红叶眼睛就更接近，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，那人我还是有惊喜，朋友们想和真留留在家里，下班的漂漂亮亮去参加，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， 大快大快大呼啦，大快大快大哒啦，大快大快大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。 范晓萱的歌《姐妹们的约会》，范晓萱在歌坛当中是位音乐小魔女，她的很多次的转型改变都非常成功，而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《你不知道的事》。 又多这几次演技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散满了星星，几颗会落地，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，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

变成三个人的难过，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，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，当这个世界已不有心承诺，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，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，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，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，只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。 你的选择，接下来是何洁，你是我的风景。说到何洁呢，大家对于她的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当年选秀超女出道，而在后来呢有发行自己的音乐唱片专辑，在歌坛也算是挺火爆的，但是最近几年好像你会发现她消息会比较少一些，更多的可能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，或者说一些网络综艺上面能够看到她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你是我的风景。 过很多城市，一路看很多人群，匆匆忙忙地在星辰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，忙忙撞撞靠近，每一点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。这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上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像处森林，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已经透明。一路过很多城市，清晨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，忙忙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里，让心自然的相信。这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上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虚荣变平地，像处森林，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隐藏透明。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上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

点时间，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，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。像一条冰冷的项链，不能贴近你胸口，不算是完美。我的信念，借给你一起许愿。也许所有的考验，痛到极限就能超越。爱很遥远，擦不到你的眼泪。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。爱很遥远，就算用的是句悲哀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完遍也许会实现。爱太遥远， 爱太遥远， 擦不到你的眼泪。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。爱太遥远，就算用了失去悲哀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完遍也许会实现。 范逸臣不可不信缘。说到范逸臣，2016年非常火爆，有发行音乐专辑，投入到一些电影的拍摄。但是最近几年，好像关于他的一些新闻会比较少。接下来要听到歌坛当中这位天后那英带来的歌《偏心》。 偏心，你真的偏心？感情为何你从不提？是什么原因爱会有距离，等候你却没有回应？多心，或许我太多心，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。滚烫的脚分辨真心，要更多冷静，学会冷静，冷静才发现爱病得不轻。我的耳朵只想听你说话，我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，我的肚脐闷得没有道理。跟随着你的天气调整，我的悲或喜，你要晴天，我不敢下雨。见到你快乐，我才能关心。只要你开口，我都会附议。但是你却没有对我表态的勇气，那份是我

时候觉得幸福，蹲在路边哭，要个家又站在不远处，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，写一写放下包袱，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。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温柔的嘴，天快黑突然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到有你像一棵大树在沿途，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退，加油加油相随，像一束翅膀带我飞，飞去看那彩虹有多美。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默默的醉，天快黑突然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都有你像一棵大树 廖俊佳加油站。说到这首歌，你会发现好像生活中经常会有让你觉得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，有点觉得困倦，有点累的时候，所以不妨停下脚步，让自己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，再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接下来是王光良的都是你。 谁改变了我的世界，像没有日夜，我看着天，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。你曾说我们有一个梦，等到那天我们来实现。我望着天，在心中默默念，下一秒你出现在眼前。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，我的

开心也不会觉得漫长，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蓝心湄一见钟情，随后听到今天末尾作品信乐团带来的死了都要爱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死了都要爱， 淋漓淋漆漆不痛快，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。 死了都要爱， 不哭到微笑不痛快， 宇宙会变心爱在。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，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爱不用刻意安排，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别开怀，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 死了都要爱，不离离去去不痛快，感情陌生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。 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，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，只要你勇敢。